到不了你眼里的彩虹，遍体鳞伤的我还追到我最后、哦哦、你是我最多最美的伤口，悲伤到洒脱，快乐的苦涩。

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，我知道你想说 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百姓听着生活， 熟悉的味道感觉不安， 把酸甜苦辣都传成了歌。 煎饼好吃烤面儿，有点像去看火，牛肉照片冒着香气，味道真不错。干了脆的麻花和醉人吃的卤糕，卤煮火烧好吃，因为师傅有绝招。包子馅儿饼有荤素，糯米做的爱窝窝，清汤的茶汤香喷喷的给你端上了桌。家乡的味道忘不掉，把酸甜苦辣全都传上了歌。 多少年来，多少辈儿，食在嘴里，暖在心窝。走到天南海北忘不掉，悠悠乡愁细评说，悠悠乡愁。听说多少年来，多少辈儿，食在嘴里，暖在心窝。走到天南海北忘不掉，悠悠乡愁细评说，悠悠乡愁细评说。 最后的